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多好啊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。受到低层偏东气流影响，今天下午本市可能会出现小雨天气，外出要带上雨具，注意防雨。本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，请避免到山区、河道等高风险区域活动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：今天下午多云转阴，大部分地区有小雨，偏东风3级左右，最高气温2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65%。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，东转北风2-3级，最低气温2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收听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马娘娘的心里就中了块病，她发现就这帮功臣谁也惹不起，说打就闹啊，特别是长帽，鬼点子还多，性情还暴躁，动不动就想动五八超。前者大闹燕京，好学没把朱元璋给收拾了，闹得地覆天翻，夫如皆知。特别是在白羊关抢先锋报号的时候，韩金虎跟田在彪发生不睦，两派势力他看的是清清楚楚。现在元人倒戈投降了，看来外部没什么事儿，在下一步上就是自己内部的争端。本想要叫我儿子朱标能立得住，要能服得了这些人，最好能把这帮人全都干掉，要留着早晚是个祸害。所以他就跟朱元璋建议，一共商量10多天了，让朱元璋想方设法找个什么名词给他们加点罪名，全都处置了。朱元璋啊，说什么也没同意，认为媳妇出这主意是胡闹，现在好容易盼得天下太平了，哪能这么诛戮功臣呢？前3天这夫妻还干了一仗，把茶壶都摔碎了，外部的文武是不清楚。3天两人谁也没说话，马娘娘对此事更有反感，今儿晚上命人把朱元璋请到万寿宫，还要继续谈判。如果朱元璋不答应这个条件，他要施加压力。正赶上徐芳在这偷听，就听马娘娘说：“陛下呀，您怎么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？咱儿子朱标软弱无能，你说他能不能继承你的江山？陛下如果健在，不会出别的事儿， 一旦百年之后剩下我们孤儿寡母，那不甘受别人的欺负吗？再说您这个人戎马生涯几十年，怎么学的富人的见识，心慈手软啊。别忘了古人说那句话，心慈面软留祸害，不毒不狠非丈夫。陛下，干脆你就答应了，这马娘娘无事生非，还真能说，列举了前朝历史不少典故，得本能有半个时辰，最后把朱元璋说的闭口无言。那你说用什么名词儿？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，找个什么词儿还不行？ 不用，不不不， 这叫胡来。常茂也好，田代彪也好，其他的功臣也好，为大明的江山社稷抛头颅洒热血呀！你找人家什么毛病？这个我实在想不出来。你实在想不出来，我还有个招，不知道你能答应不？你说吧，自己夫妻你何必吞吞吐吐。我跟国舅马兰、驸马韩金虎都商量好了，他们配了一种药，如果把这种药和到酒里或者拌到饭里头，人要吃了之后是准死无疑 啊！ 你打算使八步断肠散？不对，陛下您猜错了，要是八步断肠散，吃完之后当时七窍流血，显鼻子显眼，那不就露了马脚了吗？这种药比那个高明的太多了，比如人服用了以后，当时什么事儿也没有，第二天多少有点发烧，第三天又好了，第四天有点呕吐，第五天又好了，就这样断断续续到七天才能毙命而亡。陛下请想，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闹病的，谁能想到我们药里面掺了毒了呢？如果陛下能够恩准，我们就打算使这种招。朱元璋一听，这脑袋嗡了一声，心说我这媳妇儿这招可真多呀，背着我不知道，跟驸马和国舅都商量好了，这就是逼着我点头啊。他还是没有表态，回过头来看看大儿子朱标，这朱标就在桌子旁边那站着呢，看着父母商量事儿，脸上毫无表情，比那傻子强不多。朱标，我跟你娘商议的事儿，你听见没？ 儿听见了。 你看怎么喊， 怎么的都行，爹爹怎么办而怎么听。 去，蠢材，你呀就是为你，但凡要有点才干，能逼得为父走这一步吗？ 说到这咱必须说明，这朱元璋啊，思想也不端正，他确实替他儿子和后世着想，他一想媳妇说的不无道理，我要在这，管怎么说呢，这些人看在情面之上不会扎刺儿。如果我一口气不来，就这帮功臣谁惹得起？ 说造反就造反，说把我儿子江山推倒就能推倒啊。他们既然能帮着我推倒元顺帝，别的事就干得出来。左思右想，最后朱元璋大定主意，好，皇后啊，就依你的办。 哎，陛下这就对了。 陛下，咱们计早还不计晚，我看在北地燕京咱就可以下手。夫人，怎么下手呢？ 这还没主意吗？ 这不是元顺帝已经死了，全国也已统一了，就利用这个机会在燕京来个庆功大会，凡是咱们要干掉的人都列成名单，请他参加，在凌阳阁盛排宴宴，他们不来还则罢了，来了就赐给他们御酒，喝了不就完了吗？朱元璋点了点头，好吧，一切都按着你的意思办吧。马娘娘一掌声，去把驸马和国舅叫到这里来，这俩坏蛋早等着呢。一听娘娘有旨，二人一前一后来到万寿宫，先见皇上，后见娘娘，垂手往旁边一站。马娘娘带笑开言，金虎啊，马兰，没有背你们的话，刚才跟圣上我们都商议好了，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，你们明白吗？ 是，臣遵旨，臣遵旨。 请示娘娘天岁，咱什么时候下手？后天吧。庆功的地点可以设在凌阳阁，关于怎么用药怎么安排，你们先商量商量，速报我知。 遵旨。 他们下去准备去了。小驼子徐芳在大匾后头拼了个真真切切，把徐芳恨得牙根都痒痒，心说朱元璋啊，马大脚，你们这对狗夫妻一个人也没有啊，事到如今还没算太平，你们就想对人下手啊。行了，今天这奉法龙须我也甭到了，速把这个消息报于各位英雄。后来徐邦找了个机会从后窗户跳出去，就回归军师府。他回来前天已经就亮了，正好长茂、田再彪、于镐、丁志英、朱穆英、张奎、张茂、常胜、常林、武进忠、武进孝、汤琼、郭彦威，好几十人都在这儿围着刘伯温问长问短，干什么？正等徐芳，一看门一开，小驼子在外头进来了。长茂先问：“我那两味药整了没整了？ 你带着你的吧，还要呢？都要玩完了。” 因为他好开玩笑，谁也没注意。后来发现徐芳气色不正，狗油虎也耷拉下来了，喜山汉也下来了，浑身上下突突突直突突，就知道真有事儿。刘伯温就问徐芳怎么了？ 哎呀，军师， 这徐芳啊，还不像长茂那样，想要说往屋一看人太多，恐怕把话走漏出去。趴到刘伯温耳边嘚不嘚把这事说了。刘伯温先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，好像事先他有准备似的，点了点头，妥了，我的病好了。 呀，没有奉法龙须你怎么就好了？ 这比奉法龙须还好使呢。刘伯温心里说话，我就早知道有事儿，要叫别人到宫里去探听探听，这样是犯罪，找一个借口需用奉法龙须，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把秘密探听出来，就是将来皇上知道了也不犯太大的罪。刘伯温赶紧起床下令，把长帽几个人留下，其他的人都打发走了。屋里的人有田在彪、于藁、丁世英、朱木英、长帽、徐芳。刘先生并没隐瞒，就把方才的事讲了一遍，又叫徐芳重新做了介绍。长帽一听，哎呀，我找他算账去，呼的一声站起来，迈步往外就走。刘伯温气的，帽啊，你留步，我话还没说完，你好再说，说什么也拦不住他了。刘先生急得直拍大腿，你这么办不因小失大吗？让于藁这帮人过去，死拉活拽，算把长帽给摁住了。长帽气得直吐白沫，我非他妈把马大脚的脚掰下来，他不让咱喝药吗？我都给他们灌上，看他娘谁死。刘先生劝了半天呢，长帽这火算压下点去。刘伯温说，这么办，光听徐芳说了，咱不是不信任徐芳，朱元璋他们这么办不这么办，也许还有个变化，万一人家改变主意了，不害大伙了，那你怎么办呢？再者一说，现在咱们手中无凭无据，折腾起来人家把眼一瞪，管咱要证据，咱怎么办？要揪起来说徐芳听的，徐芳听谁给作证？咱不就被动了？帽儿，你记住，办什么事情要有把握。 对，这话倒对。我说先生，要等有把握，那就嗝屁朝凉了。 哎，你们听我的，不管是今天也好明天也好，他要传下旨来在凌阳阁庆功，叫谁去谁去，但是这个酒可千万别喝，你们带个瓶子把这酒烧回点来，然后找明白人验看验看，酒里边真要有毒，也就是说把握在我们手中，拿这个东西质问他们，他们就无言可对了。 那也倒是挺有把握。哎，先生，就听您的。 你想啊，刘伯温那是军师，能够指挥千军万马，这么点事儿还百步不开吗？当时给他们画了个道，每个人都牢记在心。最后刘先生强调，在事情没有爆发以前，哪个人也不准走透消息，谁要嘴角不言，捅了马蜂窝，唯他试问。 对，哪个人把事弄糟了，咱们大伙就把他撕烂了。 大家起了誓，各自恢复。没过两天，果然接到圣旨，那上面的大致意思是，国家已经太平了，但是这个太平是众位用血汗和生命换来的，为了表彰大家的功劳，特在凌阳阁盛排宴宴，皇上跟皇后要亲自赐酒， 欢迎某人某人参加。那上面开着的人名一共是18个，头一个就是花枪太保田德彪，二个就是雌雄眼无敌将长茂、于狗、丁志英、朱木英。哎，咱就这么说吧，凡是平常爱闹事的、头上有角、肚下生鳞的，都在名单之内。长茂接着这个圣旨，心里头想，够狠的，都给列在上面。好吧，按照刘伯温先生的指示，大伙是按时赴宴。咱们单说这一天，凌阳阁披红挂灯啊，等长茂众人来的时候，两旁边是鼓噪喧天，在凌阳阁前头有500名御林军，都是身穿锦服，头戴花帽，狮子披红，还有不少的女妖，描眉打鬓，穿的跟花朵一样，驸马韩金虎，国舅马兰，一边一个在这儿恭候。长茂跟田代彪并马而行，其他的英雄在后边。等来到凌阳阁前面，甩凳立鞍，跳下坐骑，早有亲兵把马匹接过。长茂他们都有话，这马任何人不能交开，每个人都有亲兵啊，连兵刃都保管得好好的，一旦打起来，上马抄家伙就干。长茂跟田代彪往里走，韩金虎跟马兰跟洗面佛似的就接过来了。哎，来了，哎，哈哈哈哈，长将军、田将军，奉万岁圣旨，在此恭候多时。哟，于将军、丁将军，大家都到了。 俺都来了，都来了。哎呀，驸马爷，让你操劳，我们于心不忍。 哎呀，理应如此，这算什么呢？各位为国家立下血汗大功，我在这跑跑腿又算得什么？赶紧往里请，往里请。 18位小英雄上了凌阳阁，一看里边是金碧辉煌啊，摆着18张桌案，后边有椅子，每张桌子上金壶玉盏，全都有宫女在此伺候。引葬官先过来了，挨个一指，谁坐哪谁坐哪，这都是有规定的。18位小英雄按着顺序坐好，先在这儿喝茶。马兰和韩金虎呢，就在这儿陪着谈话。要有片刻之功，酒宴拍开。要说这个酒宴呢，真是丰盛，天上飞的、地下跑的、草壳蹦的、水里浮的，猴头、燕窝、鲨鱼翅，尽是好东西。回教之中有全羊酒席，全都摆上来了。最后就将韩金虎抱上一瓶酒来，这大瓶子能装10斤呢，上面有红纸签，写的是黄蜂御酒。长茂用小眼睛一掉线就明白了， 哎呀，来了，毛病都在这儿。 这长毛头发根发竖，气得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个了。本来刘伯温告诉他，拿个空瓶子，你别喝这酒，但是到点回来，按现在新名词说，就是化验化验，看看里边有没有毒。但是长毛一生气，把刘伯温的话早都扔到九霄云外了。

拆散家庭，扰乱社会。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，